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六章火焰杯第三十九集。 真不敢相信， 罗恩用一种大为震惊的口吻说。这时霍格沃茨的学生正跟在德姆斯特朗一行人的后面排队登上石阶。 是克鲁姆，哈利，维克多·克鲁姆。 看在老天的份上，罗恩，他只是个魁地奇球员罢了， 赫敏说。 只是个魁地奇球员罢了， 罗恩愣愣地看着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赫敏，他是世界上最棒的找球手之一啊！真没想到他还是个学生。 当他们和霍格沃茨的其他学生一起再次穿过门厅朝礼堂走去时，哈利听见李乔丹踮着脚跳上跳下，想把克鲁姆的背影看得更清楚一些。几个六年级女生一边走一边发疯似的在口袋里翻找着什么。 真不敢相信，我身上怎么一支羽毛笔也没带？你说他会用口红在我帽子上签名吗？太荒唐了， 赫敏高傲地说。他们三人从那几个为一支口红争来争去的女生身边走过。 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得到他的签名照片， 罗恩说。 你没带羽毛笔吧，哈利？没有，躲在我楼上的书包里呢， 哈利说。他们走到格兰芬多的桌子旁坐了下来，罗恩特意坐在朝着门口的那一边，因为克鲁姆和他那些德姆斯特朗的校友还聚集在门口，似乎拿不准应该坐在哪里。布斯巴顿的同学已经选择了拉文克劳桌子旁的座位，他们坐下后东张西望地打量着礼堂，脸上带着闷闷不乐的表情。其中三个同学仍然用围巾和头巾紧紧裹着脑袋。 没有那么冷吧， 赫敏不满地说。 他们为什么不戴上斗篷呢？ 在这儿，快过来，坐在这儿， 罗恩嘶哑着声音说。 这儿，喂，赫敏，挪过去一点，腾出空来。 什么？ 哎，来不及了， 罗恩遗憾地说。威克多尔·克鲁姆和他那些德姆斯特朗的校友已经在斯莱特林桌子旁落座了。哈利可以看见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因此而得意洋洋。他看见马尔福倾着身子在跟克鲁姆说话。 啊，没错，马尔福在巴结他呢， 罗恩尖刻地说。 哼，我敢打赌克鲁姆一眼就看透了他是个什么货色。我敢说克鲁姆走到哪儿都有人在讨好他，奉承他。哎，你们说他们会睡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在宿舍里给他提供一个床位。哈利，我愿意把我的床让给他睡，我睡在行政床上。 赫敏的鼻子里哼了一声。 他们看上去可比布斯巴顿的那伙人开心多了， 哈利说。德姆斯特朗的学生们一边脱下身上沉重的毛皮斗篷，一边饶有兴致地抬头望着漆黑的星光闪烁的天花板。其中两个学生还拿起金色的盘子和高脚酒杯仔细端详，显然很感兴趣。在那边的教工桌子旁，管理员费尔奇正在添加几把椅子。为了今天这个隆重的场面，他穿上了那件发霉的旧燕尾服。哈利惊讶地看到他加了四把椅子，在邓布利多两边各加了两把。 可是只多出了两个人呢， 哈利说。 费尔奇为什么要搬出四把椅子？还有谁会来呢？ 罗恩含含糊糊地回答，仍然眼巴巴地盯着克鲁姆。等所有的学生都进入礼堂，在各自学院的桌子旁落座之后，教工们进来了。他们鱼贯走到主宾席上坐了下来。走在最后的是邓布利多教授、卡卡洛夫教授和马克西姆女士。布斯巴顿的学生一看见他们的校长出现，赶紧站了起来。几个霍格沃茨学生忍不住笑了，但布斯巴顿的学生丝毫没有显得难为情。直到马克西姆女士在邓布利多的左手边坐下后，他们才又重新坐下，邓布利多则一直站着。礼堂里渐渐安静下来。 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幽灵们，还有特别是贵宾们， 邓布利多说，笑眯眯地望着那些外国学生。 我怀着极大的喜悦 欢迎你们来到霍格沃茨。我希望并且相信，你们会在这里感到舒适愉快。 一个布斯巴顿的女生仍然用围巾紧紧裹着脑袋，发出一声无疑是讥讽的冷笑。 又没有人强迫你们留下来。 赫敏小声说，她被那个女生惹恼了。 争霸赛将于宴会结束时正式开始。 邓布利多说， 我现在邀请大家尽情地吃喝，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他坐下了。哈利看见卡卡洛夫，立刻靠上前去跟他交谈。大家面前的盘子里又像往常一样堆满了食物。厨房里的那些家养小精灵似乎使出了浑身解数。哈利从没见过这么丰盛的菜肴，五花八门地摆在他们面前，其中有几样肯定是外国风味的。 那是什么？ 罗恩问，指着大块牛排腰子布丁旁边的一大盘东西，看样子像是海鲜大杂烩。 法式杂鱼汤。 赫敏说。 听不懂。 罗恩说。 这是法国菜。 赫敏说。 我前年暑假吃过，味道很鲜美的。 嗯，我就相信你吧。 罗恩说着给自己盛了一些黑布丁。不知怎的，礼堂似乎比往常拥挤多了，尽管只多了不到20个学生。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同颜色的校服与霍格沃茨的黑袍服相比显得特别突出。德姆斯特朗的学生脱去了毛皮斗篷，露出里面穿着的血红色长袍。宴会开始20分钟后，海格从教工桌子后面的一道门中溜进礼堂。他坐到桌子末端他的座位上，举起一只缠着许多绷带的手，朝哈利、罗恩和赫敏挥了挥。 炸尾螺怎么样啊，海格？ 哈利大声问道。 找事喜人。 海格高兴地回答。 是啊，我猜肯定是这样。 罗恩小声说。 看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爱吃的东西了，是吧？那就是海格的手指。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说道。 请原谅，这盘杂鱼汤你们还吃吗？ 正是刚才邓布利多说话时发笑的那个布斯巴顿女生。她终于把围巾摘掉了。一头长长的瀑布般的银亮秀发垂到他的腰际，他有着一双湛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罗恩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呆呆地望着对方，张开嘴巴想回答，可是只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小声音，好像喉咙被卡住了似的。 好吧，你端去吧。 哈利说，把盘子推给了那个女生。 你们吃完了吗？ 吃完了。 罗恩喘不过气来地说。 吃完了，好吃极了。 那女生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走向拉文克劳的桌子。罗恩仍然睁大眼睛盯着她，好像以前从没见过女生一样。哈利笑了起来，这声音似乎使罗恩突然醒过神来。 她是个媚娃。 他嘶哑着声音对哈利说。 肯定不是。 赫敏尖刻地说。 我没看见别人像白痴一样瞪着他。 他说的并不完全正确。当那个女生在礼堂里走过时，许多男生都转过脑袋望着她，有几个似乎一时间变得不会说话了，正和罗恩一模一样。 我说，那女生真是不一般。 罗恩说，一边侧过身子，使自己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她。 霍格沃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霍格沃茨的女生也不错。 哈利不假思索地说。秋章正巧与那个银色头发的女生隔着几个座位。 等你们俩都把目光收回来以后。 赫敏很不客气地说。 就可以看见刚才是谁进来了。 他指着教工桌子。两个一直空着的座位刚刚被填满了。卢多巴格曼坐在卡卡洛夫教授的另一边。珀西的顶头上司克劳奇先生则坐在马克西姆女士的旁边。 他们来做什么？ 哈利惊讶地问。 三强争霸赛是他们组织的，是不是？ 赫敏说。 我猜他们是想亲眼目睹争霸赛的开幕式。 第二道菜上来了，他们注意到有许多甜食也是从来没见过的。罗恩仔细端详了一番，那是一种古怪的白生生的牛奶冻。他把它小心地挪到离他右手几英寸的地方， 这样从拉文克劳桌子上就能清楚地看见他了。可是那个模样酷似媚娃的女生似乎已经吃饱，没有过来端这盘甜食。